嗱，翻嚟北上頻道第二節啦，今日好 in 啊，咁我哋繼續咧講呢個即係投訴呢個大陸銀行 嘅即係服務， 有個排隊案例喎，係咪啊？ 冇嘅，嗱呢啲又有對即係上去做開嘢或者上去居住嘅朋友一種advice 啦，建議啦。因為你逢親喺大假期之後咧，黃金週之後，譬如上一次國慶之後咧、你盡可能唔好去銀行。因为所有嘅嘢都即晒喺嗰日做嘅，咁我自己嗰日就点样咧？就系、是、我要做少少 transaction 啦、咁我已经醒目啦嗰日，咁我晏昼去咧，咁我知道见到银行入边咧已经排晒人喺度啦，坐晒喺度，咁我就喺食饭之前咧，我就攞张筹，咁我大家食咗成45分钟到啦，我翻去即系再攞张筹翻去咧，之前翻去竟然啲人咧系完全冇喐。哇！咁我一打 唔係好多人白插咗隊啊？你唔知啊？ 插隊就梗係唔出奇啦，喂，點解你喂大家都咁嘅心態、啊？ 但係有飛噶嘛，唔係咩？ 梗係有飛，你攞飛先嘛，我就成 我即係嗰個 number 都係攞啦， 都 number 都 變 number 都唔喐過。 大概唔係點喐啦，因為點解好多人咧？佢見到咁嘅情況咧，佢好似我咁又插張飛咁啊，攞定曬飛，可能唔止一張，可能嗰一條友攞幾張喎，咁跟住佢未翻嚟喎，可能佢又諗住喂，即係咁樣，未必咩啦。咁所以啲飛好多時係跳嘅。但嗰個老土到點樣咧？係直情個銀行服務係唔喐嘅，咁唔喐到啦，咪冇辦法啦，咪坐喺度啦。咁跟住到咁上下咧，佢連嗌嗰部機咧，即係嗌 number 部機都壞埋。咁你知唔知嗰個國家有咩諗到咩方法咧？佢真係叫人排隊喎。 咁我又係咁啦，如果係。 喂，但係排隊嗰樣嘢就唔係跟翻嗰個 number 噶嘛，啲人湧曬埋去噶嘛。咁你咪嘈咯，即係啊，差唔多，即係你知啲外省嗰人咧，嗱，廣東人就可能。冇咁大聲嘅，內省嚟就嘈咁啊！嘈完之後咧，嗰、那個人又斯斯然咁又同你度翻逐個度翻張飛，即係跟翻調整翻嗰個 調整個 number， 係調整個 number 啦。咁啊，到有啲人唔信咯，嗰啲人係排隊先噶嘛。咁啊，喺繞住咁，大家去即係你點我點我點我點點點， 大陸係好多呢啲。 唉，即係呢個即係直情係鬧劇嚟嘅，真係啊！ 到最後點收工咁啫？ 最後咪即係 放棄。 即系大声嗰啲人咪排先啲咯， 唔系其实呢个好正常噶。 即系我喺上海会计嗰啲同事咧，即系佢哋啊一个礼拜去几次银行咧，每一次咧系储埋啲一次过去咧，通常都系去日噶，即系系唔使翻嚟噶啦，即系搞完晒咧，系因为实在系好麻烦。 嗱呢样嘢要补充下啦，如果你个提款机咧个服务咧比较系好啲嘅时候咧，应该系减轻到嗰个柜面嘅压力噶。 但系又咁讲喎，喺广东省又未必会系，因为喺广东省我又遇过啲情况咧，就系咧，我试过咧就系、是，我冇啊户口喺建设银行，咁跟住咧就我需要，我有一日咧我就需要有一条好细嘅数，几千蚊嘅啫，就入去俾嗰一间厂，因为佢系建行户口，咁跟住我又走去排队，咁因为我冇户口咧，咁咧佢哋有分开就分开一条龙嘅，嗰条龙咧就系俾嗰啲冇户口喺度嗰啲人排嘅，哇，嗰条龙又系攞晒命，咁然之后咧就夹埋咧就系嗰啲除咗啲冇户口嘅人之外咧，嗰度有好多人咧就系嗰啲民工啊，佢哋咧就系啱啱撞正出粮咧，咁佢哋又冇卡嘅，咁啊全部就去排队就系攞钱嘅，咁咧哇就会排好多人喺度嘅。 系嗱，呢个是其一啦，但系先我讲一样嘢咧就好严重嘅，即系我特登要喺个节目讲，点解咧？我张提款卡咧，头先我讲中银嗰张咧，我就其实如果我可以攞到嚟转账咧，就冇问题。咁但系点样？ 转到嘅， 系转到，但系好笑到咧，点样咧？就系、是、如果佢 office hour 唔开嘅时候咧，佢提款卡 我系有同一个经验嘅。我唔知系咪因为唔知系咪净系广州系咁啦？ 唔系啊，我喺上海撞到一样嘅。 但系未必系日日系咁噶。 系啊，估唔到啊！你就即系佢有时得，有时唔得，你又唔知几时得。 有时你谂住佢得嘅时候。你唔得，你真系投降。 总之喺呢、這个大陆嗰啲提款机提完款咧，系好开心噶。 啊，就系、是、 我终于攞到钱。 你都未讲提款，即系已经系好啦。转账嗰种艰难法，你真系令到你嗱第一样嘢，佢 number 好长嘅。 系。 同埋咧，佢要你打两次。 number 好长啦。 嗱，你揿错咧，跟住你又 重新打， 重新打我做唔到噶。以我经验系。 重新打过做到， 嗱呢个有 关系。如果你系再揿翻两次咯， 唔系噶，揿翻两次。 好似唔系中文，好似呕翻张卡出嚟。 系啊，呕翻张卡出嚟噶。 我冇你咁妄居啊。我而家咧嗱，喺大陆嗰啲银行过数，通常都系收你唔知10蚊8蚊 transaction 啲嘅啫。 但我都系宁愿而家咧就系尽可能都系香港做七八十蚊，唉、哎，都俾佢 算数啦， 算数啊，因为你嗰个时间悭翻好。 不过你咁讲咧，即系如果好似你咁咧，我哋冇话题噶 啦，吓吓，唔系，但系真系实在系。 我仲讲埋另外一样嘢俾你听啦，因为以前我系幼稚到点咧，我以为咧喺深圳嘅中行咧可以赚钱， 系 俾呢个番禺嘅户口， 依家好似得。 我发觉系唔得嘅， 都系唔得， 唔系以前系唔得噶。而家 唔好讲系以前吓，旧、啊、年我试过噶。 唔系你唔系普通嗰啲 ATM 咯，你系要我谂系咪应该要去啲嗰啲咩自助银行嗰啲里边嗰啲机构？ 喺边度嚟噶？ 间唔中广州都有嗰啲咩自助银行呢？ 喂，大哥，我就系唔想上广州嘛。 唔系有深圳，我唔知有冇啊。 有另外一啲机噶嘛， 即系有另外一啲机唔系俾你攞钱嘅，就做好多。古古怪怪一入去幾廿個掣， 唔係，但係我即係覺得台長你都好勇㗎，即係大佬睇到嗰個銀行户口 number 咧，仲可以喺嗰度咁篤篤篤篤篤篤出嚟咧，即係 我都係咁篤 嘅，真係好長㗎啦！ 你點排隊啊？排隊排到你猛啊！嗰啲 我咪排隊咯， 你隨時排兩三粒鐘，我真係 因為我真係驚篤錯㗎嘛。 排完之後，跟住仲要同嗰個 teller 嘈，真係你去完一套戲，我寧願。 哦、大家做法唔同，即係我比較穩陣，我就點都係，我就寧願 大家大陸，我就大家需要唔同，佢做廠咧，佢就呢啲就比較穩陣。 因為你都起碼好會對到個名㗎嘛。 我哋 transaction 個數目細嘛。 係啊， 但係諗下我哋如果譬如好似你咁樣，我哋唔著數。 都唔係，你嗰啲自助銀行係出到名㗎喎，有啲機。 系啦， 出埋名，出埋佢个户口名噶，系啊， 我好少做转账嘅用， 所以我就通常 买呢样嘢，咪大陆嗰啲银行服务嘅一种，即系好唔好嘅地方咯。你需要嘅资讯系好难揾嘅， 系啊， 系嘛， 系啊。 嗱呢个是其一啦，第二样嘢就点样咧？我自己的经验咧，譬如你礼拜日上去深圳咧，尤其到傍晚嘅时候咧，提款机基本上攞唔到 钱。呢个唔系净系深圳啊，我都要同佢讲上海都系一样。我谂相信其他好多地方都系一样。 嗱、我自己系做过银行嘅，我知道嗰个运作系点样咧。譬如咧，香港咁样咧，我哋礼拜日，譬如话我哋都值班嘅时候咧，我哋会睇晒咁多间行，边啲行咧就要入钱嘅。 嗯， 咁有啲同事佢又要礼拜六要做啲嘢，尤其是长假期啦，一定有人 stand by 嘅。譬如边度坏咁，起码你会知嘛，整唔整个另外一个问题啦。我估计深圳咧，基本上冇人做呢啲嘢， 未必系深圳咁少嘅呢个地方。 喺深圳嘅呢个汇丰银行都应该系。嗱、即係如果我錯咁更正啦，即係我唔想講啲唔負責任嘅嘢。咁但係據我嘅經驗呢，就似乎係咁樣。即係話係咩呢？唔係嗰間銀行本身嘅問題，係呢上到呢，基本上你嗰個管理嘅系統呢， 個文化， 個文化呢都係完全呢係俾大陸嗰種文化呢係侵蝕曬。 係呀，唔係你包括即係你外唔外資銀行都死㗎。一樣㗎咋其實，因為你一上到去就係咁樣㗎咋，即係就算管理階層唔係大陸人呢，其實慢慢你都俾佢哋即係同化曬，因為你發覺真係冇辦法去改變㗎，有啲嘢係。 嗱，而且一樣我仲唔知喎、你譬如話啲正常，譬如呢啲咁嘅服務，咁你入唔到錢唔出奇啦，即係你攞唔到，根本冇錢啦，咁你攞啫。喂，但係好似連嗰啲其他啲服務都好似即係癱瘓曬咁樣喎。 有時直頭係機佢都話即係話唔話突然間通訊故障就通訊故障，我試過係入錢。入錢途中，我即係本身係有兩三萬入錢，我真係好怕排隊嘅，真係。我係諗住即係入嗰啲入錢機，咁啊入到半路中途，我都唔知道自己入咗幾多啦。佢突然間畫面啪，通訊故障，請打呢個唔知幾多九唔知乜乜乜乜咁嘅電話，即 係呢啲情況，如果我遇到，我真係唔知點處理。 我咪真係唯有跟住佢打咯，跟住佢同我唔使驚啦，你條租入咗㗎。你講完呢句唔使驚，我就仲驚。 唔係，但係又要讚翻樣嘢喎。我啱啱都諗起一樣嘢，真係大陸嘅銀行星期日嚟開喎。 係啊， 呢樣嘢要讚喎。星期日咧，即係瞓到黃朝白咧，都可以落去開。 我專揀呢啲時間。 係啊。 因為咁講，佢就唔係開到嗰個正常嘅時間嘅。 唔係正常時間，朝頭早。 廣州咧就開到。 幾咩時間？ 廣州就應該，如果係普 weekdays 咧，就應該開到五點嘅。我唔知有冇記錯啦。 佢有分嘅，有對公。 係啦，對師。 對師。 係啦。咁如果譬如話你禮拜六、禮拜日咧，就應該開到三點嘅，三點半到啦。 嗯。 咁唔止中行啦，其他銀行都係。 係啊，即係 普遍都係 幾好 嘅。 啊。 有問題你更加 開到一次。咁佢呢個係配合佢嗰種提款機嗰種差勁嘅服務嘛。啊、如果大家問佢，如果佢係咁樣，你咪禮拜六跪低大佬真係起碼禮拜俾佢見一見先喎，真係。咁即係銀行服務，我諗真係 我真係佩服啦，即係大陸可以做成咁，即係你改革開放，而家又話 WTO 啦，令銀行業即係要面對競爭啦。即係咁嘅狀態，你點同人競爭？ 你要追，我諗真係爭好遠啦！依家都仲 唔係，同埋就係呢個就係所有即係我都係頭先講嘅，就係話點就係、是、正正就係點解即係好多大陸人係唔信銀行嘅，即係所以我就。都系就系话啊，深圳即系呢一次呢单事件，其实我觉得就话唔系话即系我哋想象中咁大件事咯，即系未必个影响系好大，因为好多人个习性都系哦，如果系出粮出银行咧，即系可能月头已经攞晒钱出嚟嘅，即系通常都系咁样。 唔系，我估佢有奇怪嘅，即系佢据官方嘅统计，其实个储蓄率好高噶。即係官方嘅數字儲蓄率，中國人嘅儲蓄率。 佢掛 banner 就成日都話破紀錄啦。 係啊，我見啲人講就咁講啦嚇。咁、不如我哋今日順便講埋銀紙好唔好？ 銀紙啊， 人民幣啊， 人民幣都 OK 啊。即係我唔知點解到伊薩那都仍然都淨係得嗰一錢 最大面啦，嗰張100蚊。 唔係因為假銀紙犀利啊嘛。 我哋就係正想講呢樣嘢啦，假銀紙呢樣嘢啦。嗱、啊，我而家所見嘅咧就係假銀紙多數係100蚊嘅。 唔係， 50蚊都好多，我就覺得1蚊啊， 1蚊有， 有啊， 有1蚊有 嘅，紙幣定係1蚊都做假 硬幣有，硬幣就 有啊，有啲茶餐廳咧，咪好興成日咪貼曬啲假銀紙出嚟嘅，俾即係 sample 噶嘛，我真係見過有啲係連1蚊都貼埋出嚟嘅，我嗰次仲問嗰、那個，我仲問嗰人，喂，咁有冇5毫啊？咁佢話你傻噶，做都唔做5毫啦，做1蚊咁錢，已經好夠啦，哇！喺東莞嘅，係啊。咁啊，所以5毫啊，有冇我就唔知啦。1蚊都系有嘅，我知道。 系咁啊，即系大陆啲银纸又好经典啦，即系唔查嗰张都唔系人民币啫。 佢咪咁，所以好多人使钱都系啦，包括香港人同大陆人都系啦。即系你一堆人民币喺身咧，你通常就会拣晒啲即系个步骤嘅，先拣神沙啦，就再拣啲拣啲好鬼霉抌堆嘅钱，就尽快使佢先咯。即系个个人 都。我怀疑啲人咪攞成日攞咗啲钱就系使嘅咧。即系洗衣机洗， 我就觉得系银行唔舍得印新银纸， 咁佢系冇一个良好嘅回收制度， 收 即系 有啲烂嘅银纸都唔收嘅，银行 照用噶，照用噶，有啲 有可能系正你咁讲啦，即系有啲就可能系唔收啦，有啲就可能收咗，佢亦都会继续又赊翻出去噶嘛，即系佢就冇你香港嘅银行系有一个制度噶嘛，即系由来已久，以前都系就系啲银纸好旧咧，就即系。以前就係、是、就 燒一張又一張咁，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我諗大陸就冇呢樣嘢，即係我諗就大陸就嗰啲銀行都係我諗你喺嗰度提款咧，佢就係、是、都係喺個櫃桶度有幾嚿嗰啲銀紙就攞曬嚟俾你先咁樣咯。 提款機可以攞啲銀紙會新啲啊嘛，我最近期喺提款機攞啲錢都新嘅。 我有試過， 依家都轉曬啦， 肯定係， 即係你舊嗰只100蚊都依家都好少見啦，全部都係紅色。 舊嗰只應該係綠色嘅嘛，就藍色， 藍色嘅藍色， 嗰只慢慢少見啦，嗰只慢慢少見啦 嚇。係啊，即係如果你有時收到啲全新一沓嘅100蚊就好開心嘅，好正啊！ 依家100蚊都 OK 嘅，我覺得都仲，即係依家都會開始慢慢都新淨啲啦，叫嗰啲10蚊20蚊仍然係，真 係 博過。 最勁抽就嗰啲咩㗎？嗰啲睇先啦，1蚊嗰啲啊。一蚊嗰啲真係融融爛爛，融融爛爛咁樣囉。咁但係呢個牽涉到咩呢？就係阿靜你同埋阿傑姐，你有冇喺深圳或者廣州搭地鐵？ 搭地鐵有，我用嗰個羊城係咪叫羊城通嘅？依家 羊城通我有，羊城通 我有都有。 又係即係又係要揾一次講一啲勁老土嘅勁老土嘅嘢，即係 例如咧點啦？你去通即係好似八達通咁噶嘛？ 知啊，八達通咧，你喺香港係隨便你自己走去可以增值噶嘛？ 係啊， 羊城通係唔係嘅？ 我就唔係太大難度喎，覺得呢樣嘢都你講你個問題先。 佢有啲地方呢地鐵站呢就可以增值嘅、但有啲就唔得嘅。但老土嘅地方邊度呢佢掛咗個牌出嚟話得。但你排完都話得。 OK, 我知點解我哋大家有唔同㗎你係去到個人叫佢俾幾百蚊去增值㗎嘛。係呀咁我就唔係呀我就真係純粹都係信曬機器算㗎。係啦。 因為有一隻機係做呢啲嘢嘅。 我就專係揾一啲機即係我就知道某幾個地方有啲機係可以增值到嘅我就純粹用返我張提款卡去增值呢咁嗰個情況呢就冇咁激氣㗎。咁 同埋起碼就未方便到即係譬如便利店可以增值啦呢啲就做唔到啦。 做唔到啦。 做唔到啦。我就冇嗰張我就有一張上海公共交通卡。 因為佢係 都一樣嘅。 唔同嘅系統。 近期得便利店增值㗎。 喺广州嗰啲，广州边78得。 啊，上海又都仲未得。 点解头先我讲嗰、那个即系增即系买飞嗰样嘢咧？因为如果你唔够税银咧，你入纸币咧，即系嗰个 十张口十张， 你完全冇张纸币。 嗱，呢个系经典嚟嘅，即系你见到咧，即系买飞咧， 唔系，所以点解嗰部机又系成日排长龙？ 系啦， 无论喺上海又喺深圳，喺广州 去亲到都系啊，梗系排长龙嘅。 系啊系啊， 但啲人又唔排队喎。 系啊， 即系有啲又插咯， 一定喺隔篱噶，有一两个 就十次有几次就会系见到人打交咯。 系啦， 系啊，就系咁样嚟咯。 咁同埋点样咧？就系你去到地铁站咧。前一排咧，我去到咧，就開始有啲女人問你攞錢買麵包。 哦， 嗱，咁你發覺嗱，你去到落到地鐵站，第一關人問你攞錢買麵包啦，跟住你插埋條袋，跟住幾個人攞埋你。 係， 咁你即係繞人一輪，你先至買到張飛，走去搭地鐵咯。即係你呢啲係好成日喺地鐵站遇到個問題。 唔係，我嘅經驗就係我通常都會習慣咧，就係唔排啊，我就唔排 vending machine 嗰啲龍嘅，因為我嘅感覺就係嗰啲仲耐嘅。我就通常都系排翻就有人手，即系有人操作嗰个咧就会好啲嘅，即系直接你俾钱佢卖飞找钱咁嗰个咧，反而仲可能会快。 唔系嗰个有阵时未必卖俾你嘅，佢 我未遇过你讲个情况， 佢、即系几俾，譬如你俾五一张五蚊纸咁，俾翻五个一蚊你，跟住你走去入都有。 我未试过都。 同埋咧，你嗰张羊城卡系可唔可以搭的士都用得噶？ 唔得，梗系唔 得啦。得噶，哦，咁啊，上海呢张好啲喎、 啊。 上海呢张就以搭的士都得。同埋最近咧就開始喺聯華超市嗰啲咧都可以用，即係類似咧，其實有少少好似八達通嘅趨勢，就是、越嚟越多用途。 但係你知唔知香港八達通咧的士好抗拒啊？即係想試過要的士用得㗎， 因為攞幾毫子。 係、啦。你收你话名有几毫子啫，咁你一日有十 山大斩埋有柴啊 嘛。其实如果你佢用八达通咧，佢就输，即系收入就真系少咗嘅。的士司机 系 啊，当头先你讲嘅银行咧，我哋讲漏咗一样嘢， 系 跨银行嘅转账咧喺机度点做嘅？ 你所指嘅跨银行系点啊？即系一间 嗱，如果你譬如讲银联咧，系咪应该几间行都可以做到？ 基本上全部都银联噶啦，大陆。 系咯，系。 我唔知啊，因为譬如话，如果中国银行咁样咧，我譬如我要转钱俾第二间银行，咁而家做唔做到咧？ 我自己就未试过，因为我都唔系好信，又唔系好识。咁我通常都会用翻柜台做嘅。 我都解答唔到你，因为通常喺香港 做。我都系我都系用翻。但系我听朋友讲过话，近期系转咗系可以做到的。 我成日都唔系太明白一样嘢，譬如话呢个银行嘅改善服务咧。点解唔做多啲即系广告啊推广，等我哋知道咧？即系唔系好似 买 得要， 买 得要传噶。 有做，但系嗰个渠道用错咗啦。同埋有一样嘢又好攞命嘅，即系同埋咧有好多好简单嘅嘢咧，喺大陆嗰啲银行咧，即系点啊？我另外一个原因点解我成日话好似政府部门就系、是、喐下都要你等几多个工作天嘅。即係好大鑊㗎，即係做 我上次問過啦，頭先我講嗰樣嘢嘛，我匯錢返去番禺嘛， 係呀， 佢話唔得㗎，好難做㗎，咁我問佢做幾耐，咪做三個工作天嘛， 係呀， 咁其實一樣嘢就係、是、你有呢個服務，你唔好話俾佢聽你唔想做，你只要需要話俾佢聽有幾個工作人就得啦，你唔需要話俾佢聽幾難嘅，可能我 過好多時佢都會幫你諗埋， 有啲偏遠啲嘅，如果你匯錢去有啲偏遠啲嘅銀行咧，係真係多過一個工作天嘅。即系喺佢嗰度啊， 一个工作 系几个啊？即系我意思系， 但系佢深圳会番禺都唔系好偏。 如果深圳会番禺就应该冇理由嘅。 系、大哥，我心喺香港会番禺都唔使咁耐啦。 我试过做过有一个就五日，就系、是、由深圳就做去呢、這个广西，咁咧就因为嗰边嗰啲银行比较细，咁就真系做咗五日吓、就仲有呢啲嘢咯。 啊，咁啊，总嘅嚟讲就系即系收中国嘅银行服务业令我哋大开眼界啦。 嗯， 系 啊好啦，咁我哋不如嘥剩翻啲时间，我哋打一答即系听众问我哋嘅问题啊。 好啊，咁有一个喺 discuss 嘅，咁就话三德佢就讲翻就系即系补充翻上一次咧，就我哋讲零售业啦，咁佢讲咗好多啲蛊惑招数啦，咁有一个其实佢讲有一个都几有趣嘅，就系佢话咧就是、关于嗰啲劳工假期。 咁佢就話女人生仔呢可以去到呢150日嘅有薪假期。 150日即係一年嘅 半個月啦。 半下。 半年咁滯。 咁我讀埋我先解答佢。佢話如果難產呢仲係可以再多十幾日。佢話老公呢陪產都可以放假。唔可以炒佢。咁呢就搞到呢請已婚女仔前呢要同佢哋呢簽訂一啲協議，係譬如話兩年內呢唔准佢哋大肚。咁呢個呢我證實係真係有呢啲回事。我做玩具嘅時候呢，我哋因為大部分都係請呢個女嘅售貨員，咁所以我哋經常都會請呢，其實我哋都會好緊張呢啲嘢嘅。第一就係話佢係咪已婚啦，如果佢係已婚呢，我哋就有時唔會話即係叫佢攞報告出嚟睇嘅，但係起碼都會見啦，睇下佢即係及下佢個肚係咪大咗之如此類。因為如果一大肚，其實因為呢譬如話喺上海就係咁，其實呢喺大陸所有嘅地方呢，其實嗰個勞工法呢呢樣嘢呢，即係共產黨又做得幾好喎，其實佢係保障員工保障得好緊要喎。咁你話係咪真係咁好呢？咁但係你喺個資方嗰方面呢，就因為你知道啦，其實有官商勾結呢樣嘢㗎嘛。咁到真係行嘅時候呢，就亦都即係嗰啲即係勞方嗰邊嘅工人呢，又未必有咁容易去追討。但係佢成套法律呢其實係幾苛刻㗎。即係我可以舉因為我唔係話知太多，我就即係有啲可能會錯啦，但係譬如話，如果佢講舉個例子就係講大肚呢，其實係真㗎。即係如果大肚呢，就係我哋通常都係有大約五個月到六個月嘅產假㗎。咁同埋呢就係呢、這個同埋呢就係有時呢仲有啲嘢好奇嚟呢，就係如果你我哋通常同啲售貨員呢續約呢，每一年簽約啦，係簽即係一年一年咁樣簽嘅。如果個員工咧係因工受傷啊，之如此類咧，佢係一路翻唔到工咧，你係一路每一個月咧都要出糧啊，要一路出糧俾佢。咁而家最咁直到佢乜嘢咧？直到就係話一年嘅合約如果係終止咗，係停咗嘅時候咧，資方就會有權可以咧同個員工去終止合約。但最近咧喺上海咧，其實亦都又改動過少少啊，就係佢咧就將所有嘅工人咧就界定咗做十年前同埋十年後嘅，即係如果你嗰個員工係已經喺度做滿咗十年咧嘅員工咧，你係不能夠係單方面呢係同佢終止合約㗎。即係如果即係舉例就係話佢一路係咁病落去， 即係將約 每一年你 將約完咗都 唔可以扣返佢應有嘅假期，你一路都仲係要出糧俾佢。 即係將約完咗都 唔得，你係唔可以，你係要同佢再繼續續約。十年前嗰啲呢你就有權可以再單方面續約。其實好多呢啲咁好奇嚟嘅嘢㗎。 唔係揸正嚟講呢，喺大陸打工呢，如果根據法例呢就好好㗎。 係好好㗎。 不過係呀。唔係，同埋一樣嘢補充一下呢，就係其實而家嘅民工呢同以前係好唔同㗎。即係大陸有所謂嗰啲叫做呢80后嘅民工㗎。咁咩叫 八 係啦，就即係80年代之後嘅嗰啲民工。其實佢哋同以前嘅民工呢係有啲好明顯嘅分別，就係佢哋個維權意識呢係強咗好多。所以其實而家上海呢，佢即係喺如果喺上海呢，就好多公司其實即係如果係一啲做零售業嘅呢，佢哋都會係比較小心嘅，因為上海個體制係做得比較好嘅。咁呢如果你有乜嘢差池呢，即係就好多員工係真係會好主動去告你，就唔同其他嘅地方囉。即係如果你廣東省嗰啲呢，就可能就會比較瀨氣啲。 而家我覺得都開始多㗎喇。你譬如你睇東莞嗰啲呢，慢慢個勞工糾紛已經係比較多 咗。 係呀，即係冇以前話咁 順 暢， 但相比起都應該係上海會呢、這個係先進啲嘅。 上海係呀，即係譬如話一到啲假期一定要雙工呀，或者三工呀嗰啲呢，即係嗰啲嘢就好多嘢都要做到好足囉。 我哋自己以前我哋喺上面做呢就都冇呢啲嘢嘅。 嗯， 即係譬如話你剛才講嗰啲要假期嗰啲我哋都冇。咁但係即係呢個又下一個，即係以後可能你哋都諗一諗啦。即係中大陸嘅員工同香港嘅管理層之間嗰個矛盾咧， 嗯， 有好多時係即係兩個地方唔同法例啊，同埋嗰個文化唔同，所以產生嗰種。即係我哋上到去又係對嗰個勞工條例，我哋完全蒙查查嘅。 嗯， 佢哋啲假期都已經頭暈啦。 係啊，嚇點計法啊，同埋即係呢啲，譬如話啲病假啲，我哋完全唔知道點做。 係啊，好，佢其實喺上我以前有個個案咧，就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其中一個售貨員咧，就係佢一路就話佢有啲唔知咩病啊，咁就由年頭一路係咁放假，佢一路咧就 佢可以 keep 住係咁俾醫生證明。咁總之有醫生去可以證明佢係唔方便返工呢，我哋就每個月一定要繼續出糧俾佢。咁係唔可以炒佢魷魚。 仲有炒人嗰個條例點樣嘅？ 炒人嘅條例 啊， 我都真係唔理嘅，不嬲都 係嘛？ 我都幾無理啱嘅，你好多香港人都係 我理係會激動，即係其實就係嗰文化問題咯，我就會跟翻香港嗰套去理咯。 係啊，呢個就係一個好，我自己收尾我都反省下啦。 唔 係、這個、 香港嘅公司咧，香港嘅公司其實就好多時都會係咁嘅，就係、是、因為嗰個實在即係內地嘅勞工法好複雜， 係 咁佢哋除咗佢盡量去遵守個勞工法之外咧，就會同好多員工簽好多即係雙方嘅內部嘅協議嘅。咁即係例如譬如話啊，如果要炒你嘅時候，那個程序係點樣啊？我有權啊，因為某乜乜乜乜嘢事情列曬出嚟，然之後咧我就可以即刻叫你走啊，點點點啊，嗰啲嘢全部列曬出嚟，即係包括阿三德兄喺上面講就係、是、喂，有啲真係好誇張，就係、是、話啊，如果係已婚女士咧，佢真係同佢簽協議書，我呢啲見得好多，就係話一年或者兩年內你係唔可以大肚啊，你一大肚我就有權炒你，即係有啲咁荒謬嘅嘢，係一定係真係有嘅，係、啊。 我自己嗰陣時遣散嗰陣時嘅個案就叫做同佢哋傾囉，因為我就好冇簽到呢啲咁嘅嘢嘅，係本身就。 咪呢個咪我嘅方法囉。 我就同佢哋各個傾，大家究竟你哋認為點樣，咁我就代表資方咁認為點樣。 係 我個巴人士 咁。我哋自己嗰個情況，我自己情況係咁樣嘅，即係譬如話佢個員工咁樣，即係可能呢個就係香港同埋大陸員工之間嗰、那個隔膜啦，譬如好多嘢佢唔會講俾你聽。咁但係爆起嘢上嚟嘅時候呢，咁就成班一齊起哄喎。 係啊 係啊。 咁起哄係點樣呢，就係、是、你又唔可以依一個即係佢哋嗰個程序，因為你唔熟嗰樣嘢嘛。你又唔知對即係睇你嚟講嗰個嗰、那個 liability 有幾多。咁所以當其時我處理方法就係一筆錢掟落去搞掂佢囉。 係啊，同我一樣啊。 係啊。即係呢個就係我事後反省，其實我哋都唔即係呢個管理方法其實唔係。 其實應該係最好個方法，其實就即係最常用嘅方法就傑斯講個方法啦。佢會定明好多細文條咁樣去叫你呢樣唔得嗰樣唔得，咁樣你肥下呢樣嗰樣呢就可以炒你。 我同大家都一樣，其實即係都係知啲唔知啲，因為其實實在好複雜。咁但係我哋嘅經驗就係、是、即係因為我有成間公司喺上面，咁我哋就專門係有一個部門就係、是、即係類似 admin 嘅人去做埋啦，佢就係專科，即係去 係啦， 睇住曬呢啲規例。 我翻嚟， 我就執到正。 我睇咗翻嚟咩問題？ 盡量一定要執正佢。 我睇翻呢度係咩問題咧？其實佢牽涉到勞工法例啲或者勞工嘅嘢咧，你真係揾個大陸嘅人真係做呢樣嘢。 係啊， 我監粗揾自己真係頂。 係㗎。我哋即係最專科嗰個都係大陸人。 係啦係啦， 因為佢哋 佢哋熟佢哋 同埋本地人添。譬如我喺上海，我就係直情係一個上海人做呢樣嘢。 我哋如果譬如話我自己真係咁勇，就係自己睇翻啲法例咧，我睇得兩分睇得五分鐘我就 你會暈㗎。 次我都唔睇㗎啦，因為到最後如果我真係傾唔成嘅話，同班員工傾唔成嘅話咧，我就諗住揾律師㗎啦。係啊，到最後唯有再使翻多啲錢。咁咪揾律師同佢哋傾囉，咁律師我做揾個律師佢點講我咪點做囉喎。 係 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囉。 好啊， 咁相當之精彩啦，咁希望下禮拜你又諗啲更加精彩同出嚟。 好啊好啊 ,OK, 下禮拜見， 下個禮拜見， 拜拜。